不过刘大天也真损，他要凭借这拿红旗让咱大家伙陪绑，满年也不让熬过。 这可是你说的啊！ 要不是今天分红啊，我早溜了。 吹牛皮，我见你个大 爷！哎，胡头来了，怎么着？今天到底分不分红啊？ 问我，我问谁去？ 我就问你， 大天不是说今天一定分，一定分吗？ 哎，二头 起床了， 起不来了， 起不来你起啊你！ 哎，胡头，二斗啊，昨天也不知吃了什么了，肚子疼，哎呦，疼的在这炕上直打滚啊！一会儿就奔外跑一趟，我数着累，13趟。 哎， 好，13趟。 我跟您说啊，二斗那稀屎拉的黑，连这裤子都提不上了，他回来一趟就带一股恶臭。您说我跟他住旁边，我真是等了八辈子血霉了。哎，胡头啊，您要是不信，您趴点闻闻。 这，你咋没句真话？ 哎，唬你王八犊子！ 你骂谁你？ 我说唬你，我王八犊子，行吧？ 少你骂行不行？他拉屎我咋没见呢？今儿早我去厕所了，我咋没见有人拉稀屎啊？ 胡头，是不是拉放后面了？ 大爷， 哦。这怪不得人家后排的女青年说你们前排吃人饭不拉人屎啊！ 哎， 都等等啊！ 姓胡的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别含糊其辞。 说啥？ 你们是谁？ 就是没说你。 哎，那你说谁呢？ 就是谁呢？ 我说人， 胡的，谁让我胡拉屎？我说谁了？咋的了？你们都快点的，这都啥时候了？我还没起床，你干啥呢？都 你他妈瞎找啥呀？我今天就让你滚出去。 口气别那么冲嘛，胡桃是我让他进来的，有什么话对我说。 黑枣是这座屋子里唯一一个不服陆高的人，他出身好，很强壮，但性格有些古怪，大家都有点怕。 老大姓胡的，我再说一遍呢， 我走。 二狗起来吧。 哎，我说姚亮，一天到晚你摆的那个破军帽不腻歪呀， 就是 一早起都弄好几回了。 我看呀，明儿你连媳妇都不用娶了，就拿这帽子当媳妇得了。 这军帽也得要，媳妇也得娶呀。军帽是大老婆，江梅呀是小老婆。 别把江梅往身上 扯。哎，姚亮，问你点真话，这江梅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？ 哎， 你就不想当那个爹啥？ 这个爹，哎，我看当时是你搞大 的。哎，还鸡巢子来呢，我操！开玩笑吗？ 哪儿啊？哎呀，这厕所这埋的，明儿弄点灰垫不垫吧？一天他妈拿家门破本瞎出了啥呀？啊！让那民兵给我砍住二把屁，不许他偷花生。 厂长来了。 这个厂长刘大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厂长来了。 大家越听就越明白。 这组织要说真话啊！ 真话，我拉了八趟。 不是13次吗？ 是13趟啊，八趟没错。 那谁说13次？ 他说的，我说的是八趟，你听错了。 你怎么瞪着眼睛说瞎话？刚才大家伙都听你说13趟了。 我听见他说拉八趟。 哎，二狗是说八趟。 你刚才在屋？那是二狗说的吗？那是二小子说的。 我不管谁说的，反正八趟。 对， 八趟。 什么的？ 那咱问问黑枣 啊。 哎呦，厂长， 嗯， 年货都备齐了吧？ 嗯，这咱穿上点儿，这兜着呢。 黑枣啊，二狗拉稀那事儿，二小子是不是说13趟？你给做个证。 去你妈的，谁给你作证？ 二狗，你刚才说你稀屎拉外头了，那胡强领我在外面厕所，咋没见有人拉的稀屎啊？ 我拉的南头草垫子上了。 你干啥不上厕所去？ 我怕传染给大伙。这立即传染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哎，二狗这是要人道主义啊！ 厂长，前两天食堂杀猪斗猪来，怎么不干了？ 对， 就是 这个吃斗猪肉容易得中囊疼病， 没错， 出人命坏死人啊！ 厂长，食堂给大家伙吃斗猪肉的事儿，你看能不能给解释解释？ 对， 你给解释。 这事儿我以后可以解释，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早上二组代工啊，破坏生产这件事情。今天县里要来检查，谁给我捅出漏洞丢了红旗，我拿谁试问。 行，厂长既然说了，以后解释可以，但必须解释清楚。 厂长要说破坏我揭发。 你说 刚才吧，胡

我两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杨和尚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块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。